好人一个，就这么着吧，你没别的事儿，我挂电话了。哎，别介别介别介，孟先生，我跟你说啊，你可别后悔。我后什么悔啊？我没得罪人，我跟你说了。哎，首先啊，我说你的姓名你是没问题哈，我是说对了吧？你媳妇叫什么？你孩儿叫什么？你们家孩子学校里面那个学号是多少？你是住哪个小区几单元几门几号？我说对了吗？要不然我再把你媳妇儿那个啥身份证号我再说说。不是，你都哪儿弄这个信息呀？那你别管，反正是有人盯上你了。哎，你要说你不掏点钱儿，这事儿横是了不了，备不住啊，你们家孩子放学路上哎就出事儿。哎，你媳妇儿下班的时候，他就没准他就出车祸，你信吗？哎呀，孟欣一想，听他这个意思，把我们家这个情况弄了个底儿掉，他全知道，全门清啊。这备不住是我让坏人盯上了吧？我倒还好说，家里面媳妇儿孩子要有个三长两短，哎呀，我还怎么活呀？想到此处，这个心滴楞就低了起来了。不行，我不能挂电话。那什么，我说那是您怎么称呼啊？哎，你别管我叫什么，你听我这个口音啊，东北的。哎，我们东北混社会的，知道吧？行了，你说吧，怎么着？孟先生一想，我不能得罪他，我得好言好语。但是那个这位大王，嗨，不是这位大哥，这大哥哈，这样那个我呀，我现在挺忙的，我回头我筹钱，我筹了钱之后呢，您不就是希望我花钱消灾吗？哎，嗯呢，啊，好，您放心，我呀一会儿筹钱筹完钱，我跟您联系，就这么着，啪，电话挂了。为什么呢？赶紧奔学校，看看孩子怎么着了呀，别出事儿啊。到了学校一看，校园很安静啊，教室里面传出了孩儿们朗朗的读书之声。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哎，怎么还这口音呢？啊，嗨，想起来了，他们班上一东北孩子。哎呀，孟先生说我都吓出毛病来了，赶紧找老师找校长，把这个情况一说，说您看看怎么办呢？要不然你们想办法保护一下我们家孩子，要被坏人盯上。嗨，校长老师乐了。孟先生说这还有什么好乐？乐什么呀？哎呀，淡定淡定，什么的，您听我说完，这不是一起儿啊啊，也不是您一家，最近好几位家长跟我们反映，接到一个东北口音男人电话，敲诈勒索威胁他们。那这个事情啊，我们已经向公安机关报告了。哎，这个咱们别掖着藏着，有的家长就是害怕，就直接把钱给人汇过去了。钱倒是小事儿，关键是像这个样的作奸犯科的歹人，你要不是赶紧向公安机关报告，将其缉拿归案法办了，长此以往在社会上他继续祸害别人怎么办呢？孟先生想，对呀，那得了，赶紧报警吧，找警察反映情况。民警呢也很重视这个事情，专门就针对这个案子进行了调查了解。后来呢又到了外地，河北内蒙古啊，就这边啊，丰宁那边又去查去了，找到了这个犯罪嫌疑人，作案线索。后来呢将这个专门敲诈勒索威胁孩子家长的这个诈骗团伙是一举端掉，全逮住了，一网打尽。哥五个合起伙来诈骗，哪儿人呢？河北人。好嘛，那位说干嘛模仿东北口音呢？怎么了？东北人招他惹他了？嗨，他就是啊想变了口音呢，掩盖他自己的真实的这个出处来历啊。另外呢看了影视剧什么的哈，哎呀妈，觉得还东北话，就那个意思吧，觉得哎呦，你这影视剧里面，哎呀，这东北人挺虎，哈哈，对，他是误解，知道吧，曲解了， 那位说东北话哪儿学的呀？警察也问呢，你东北口音说的也不地道啊。嘿嘿，别提了，我们是还说东北话是吧？啊，我们都是那个搁那个电视台上学的，好吗？跟电视里面电视剧学的，您看了没有？所以说这个凡事啊，都得多个心眼儿，别偏听偏信，是吧？你回头那机场好，人家安检那个，哎，打远处过来一穿警服的，心说这个不对呀，穿警服的怎么不对呀？警察呀，他问题他有问题呀，什么意思？京华时报的报道，也是咱北京的事情，首都机场二号航站楼，这头些日子安检的时候啊，不那个乘客都得过安检吗？拿着身份证啊，那个登机牌什么的，哎，打远处呵，晃晃悠悠的过了一个穿着警服的人，这警服也不好好穿，披着。不光那个人说这个制式警服，那警察应该穿上啊，怎么披着呀？干嘛当披风使啊？而且呢，那这个貌似像警察的这个人啊，再看警服、警衔啊，就是警服上那些个，啊那些个那个事物吧，标志性的东西全都没有，白板警服啊啊哈哈！哎，这个安检人员说挺奇怪的。哎，别，你等会儿，等会儿什么？快点，快给我办了。你是哪儿的？我是河北省的。怎么又是河北的？还这两起事儿不挨着。他一看说啊，我是那啥哪儿的？我是那个烫山，我警察，快让我过去。啊，说那个什么，我那个身上还带着家伙事儿呢。你看那个，哗啦，什么意思？把链子抖出来了是吗？不是，说是戴了一副手铐。说你这警服也穿的不规范，戴着副手铐，随身带着警械，你是办案的吗？哎呀，这个事情我不能跟你说，你快点吧，你快给我办手续。安检这边说不能办手续啊，这个向他们这个机场啊，这民警得反映，让他过来，不行扫听扫听，问问，再打听打听，检查检查吧，这人有毛病。民警得到这个情况之后呢，赶到现场。那个证件我们看看啊，给你看证件，一看这证件上什么河北省唐山市玉田县公安分局什么什么什么民警，看这证件本身好像倒没什么问题，再问问吧。这民警就问这哥们儿啊，那个你们这具体信息你跟我讲一下，啥具体信息？你们单位的情况，你不是公安局的吗？啊，是啊。那你们单位啥情况啊？指不到。你们单位什么情况你不知道啊？那你们单位领导指不到，你自己在单位什么职务指不到。嗨，一问三不知，行了，你别走了。就这么着功夫大了，这小子啊，一看他过不去了，哎呀，这麻烦死了，往地下一蹲，两手一抱头，就这个姿势，警察一看，哟，看着眼熟。想起什么了呢？早年间我在监狱管理局啊，我跟他们一块儿合作办案的时候，这个号里的犯人经常这动作这姿势。哎，别，这主是刚放出来的吧？哪儿逃过一件警服是吗？再认真一调查，你猜怎么着？嘿，果不其然，假警察是个刑满释放人员。干嘛呀？弄身假警服到外地去，打算干嘛呀？啊，我是别着到外地看看合适，我就再作案。好嘛，行了，送回去吧。还有这个事儿呢？哟，还有那个呢？哎呀，真下本啊！就为了这个诈骗呢、碰瓷儿之类的，是吗？你看，这个浙江有个丽水市，您知道吧？在当地呀、啊，这个公安机关，话说这一日啊。有一个当地的农民，老实巴交的，叫姓李，老李。老李两口子呢，这个在菜市场做小生意。哎，这一天老李啊着急忙慌的，慌慌张张哆了哆嗦，来到当地的公安机关报警。警察说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哎呦，民警同志，我估计我是碰见骗子了，我让人家给坑了，我坑了得有这个将近5万多块钱啊。这你买菜都让人坑了，什么呀？ 我是卖菜的，我知道啊，就是说你是倒腾蔬菜的时候出的事儿吗？不是，嗨，别提了。说我在菜市场啊，忙完了活计，家里面呢也想弄点这个农副产品，所以呢菜市场那儿有卖那个石磨的，您知道吧，碾子啊。说这天呢我跟这儿买了一块石磨，杀在车上，我那是三轮电动车，我媳妇儿骑的是两轮电动车，我把那石磨杀在这个三轮车上呢，就前头我是这个骑这三轮，后面我媳妇儿骑那两轮后面跟着，两口子一前一后够奔家走。都快到家了，就差一条街了，哎，突然之间我这头里蹭闪出一辆黑色小轿车，倍儿快，直接就别到我前头了。我一看，哎呦不好，这老李一踩这个电动三轮车的刹车，这车刹住了，嚯，前轮距离他那个后保险杠啊也就四五厘米吧，那么近了啊，对，稍一不留神这就撞上了，把我吓一跳，哎呦我的妈呀。那我媳妇儿离我稍远，她倒是也站住了。正当我说啊赶紧从车上下来看看，要是没撞上的话呢我就赶紧走，就这功夫突然间听到我身后啊有人跟那儿吭叽啊，就呻吟躺在地下，哎呦疼死我了呀，怎么这么大的劲头啊，一电动三轮车怎么跟航母似的呀，撞死我了，这什么动静啊，我甩脸扭头一下，呀哈，就在我那车轮子边上躺了一年轻小伙子，这右手高举，哎呀浑身颤抖，表情非常痛苦。我一看，嗯，什么意思啊，我是没撞着前面这车，莫不是他撞着我了，还是我撞着他了，这不对劲呢。边上呢扔了一辆两轮自行车，我媳妇儿也下来了，她在后头，她看得真着啊，我就问她怎么回事啊，嗨，那个刚才你这么一刹车呀，他这车在边上从这个斜刺里出来，说你要不刹车不急刹车呢他就过去了，你那一急刹车他没刹住啊，咣撞你那车上，这人从车上掉下来，用这手啊一着地，那么手那么一戳，许是把手给戳了，看他那架势，那你看他右手举着吗，说右手疼。哦，老李合计，哎呀，当然你要说这事儿吧我是有一定责任，但是他前面这小轿车这太快了，突然之间闪进来，我没辙呀，我只能刹车呀，我刹车那当然你要严格说我也没错，可人家边上自行车说因为我撞了，然后小伙子躺地球手伤了，戳了呗，或者是怎么了，是脱臼了还是怎么，还是什么软组织挫伤啊什么的，那这反正也算我的啊，得咱倒别惹事儿是吧，好说好商量。嗯，小哥们儿还疼吗？那必须得疼啊，不疼我怎么做买卖？哎啊，不是啊，我不疼，我怎么受得了啊？啊，那这么着，你起来，我起不来了，我这浑身上下我都疼，到底是哪儿伤着了呀？我这是说不好呢，说不好呢，咱得去医院检查一下啊！来，快，我们两口子扶着你，行了吧？把这小伙子给扶起来。带到医院去检查，老李啊就他老琢磨着不至于的，因为这劲头子这个边上自行车撞我，那个冲力吧，冲撞力也不是很大，撞一下他躺地下了，那能怎么着啊？嘿，谁成想到了骨科一拍片子一检查，大夫一看，嘿嘿，折了，无名指骨折啊。哟，老李说怎么还有这么重的伤啊，我老觉得就是戳一下还是这个碰了一下呢，上点药就啊，弄点紫药水得了呢，骨折了啊，你看看，你看这片子，你看这个地方，你看这茬齐茬的吗，刚刚折的，哎呦，老李一看坏了，这摊上事儿了。那怎么办呢？小伙子说：“拿这东西，废话，你这必须得赔我，你赔我医药费。我跟你说，我这骨头伤筋动骨100天，长上可费劲了。我跟你说，每天都必须得撒鸡蛋一只老母鸡。哎呀，我天哪！ 哎呀，老李说这还真麻烦了。哈哈，行了行了，那我先把医药费给解决了，其他再说吧。给了他10000块钱，在那之后呢，又找了老李几趟，那意思又这儿不舒服那儿不好了，得再给钱吧。前后给了将近50000块钱。给完钱之后，老李这个怎么合计怎么觉得不对劲，怎么呢？当时我印象当中，他要是说骨头都折了，那劲头挺大的，我应该有感觉。直到他躺地下叫唤，我才意识到出事了。之前我一点感觉没有，他就骨头就折了，这骨头折的也忒痛快了，这骨头也忒脆了，不至于的呀。嗯，不对劲，我呀找警察去吧，这背不住是碰瓷儿的。您猜怎么着？还真是。而且经过警察调查了解，发现这是一团伙不说，而且来说他们这个碰瓷儿，哎，你还别说，为了做这个买卖做这个生意啊，真舍得出去。他这手指头是折了吗？真折了。是撞折的吗？ No， 是他自个儿拿一板砖啪愣给拍折的。好嘛，警察后来把这帮家伙逮着之后一看，好，每个人的手指头都负过伤。警察说，你们还真行，你们就不怕落下终身的残疾吗？还有那个事儿呢，哎呦，诈骗呢，说是以往啊，就是电话诈骗，哎呀，你摊上事儿了，你这个金融诈骗，金融犯罪，参与这个洗钱呢，是吧，你这个你们家人贩毒了，哎呦，这大哥反正就骗你，然后说你这个钱呢得通过银行，我们给你保全，是吧，我们这个公安机关呢我们是负责任的，这都是通过电话进行的，知道吧。啊，对啊，那说是啊是啊，老头老太太上当吗？到那个银行去给那犯罪嫌疑人汇钱，呵，警察说都不听，吓得呀，好几十万都能汇出去。是啊，这以往是电话进行的，您知道吧。哎，嘿嘿，真是新鲜，扬子晚报说了一档的事儿，犯罪嫌疑人竟然直接就找到受害人门上，是登门拜访啊，我们上门服务。这还有这个事儿呢？是啊，南京秦淮区的事情，有一位方奶奶70多了，独居在家。您记住啊，但凡是这类案子，多数情况下他们欺负的欺骗的是独居老人，他没旁人去盯对啊，咨询商量这个事情，就利用你心里面这么一含糊，眼珠一错，脑筋不好使，上当受骗。方奶奶在家里头待着，闲来无事啊，哎，接了一电话，是一男的啊，那个您是方太吗？老太太说，找错人了，我这儿没有厨具。不是，我是说您是方太太吗？我老公，我们家老头不姓方，我姓方啊。好好，幸会幸会。嗯，什么事儿啊？我呀，上海的公安局的民警，你摊上事儿了啊？你不知道为什么？我看你老太太这个，你的资料显示你是个安分良民啊。方太说，多新鲜呢，我必须是啊，但是你怎么涉及到洗钱呢？哎呦，那怎么办呢？哎，这个事情呢，我就想啊，不行，把这钱呢转到一个安全账户上，就这一套跟以往的骗术是一样的。老太太说，哎呀，那这个可是我不会汇款啊，到银行汇款你不会啊？我真不会，我上岁数了，有时候记性不好，什么密码啊这乱七八糟我都什么不知道，银行账号我全都不知道，是吧，我一般都是孩子们替我做的，现在孩子不在身边啊，在外地呢。哦，那没关系，那个您把您家庭住址告诉我，什么意思啊？下午我们的警员给您上门服务。还真来了，下午来了一姑娘啊，说那个奶奶，我是警官。哎呦，您怎么没穿着您那身行头啊？哎呀，那不行，我们是秘密工作，你知道吧，我们不能够露行迹，露行迹的话真警察就抓我们了啊。不是，我就说露行迹的话，坏人犯罪嫌疑人就跑了啊。嗯，那个什么奶奶，这样啊，我帮助您去银行汇款，但是呢有一样啊，到了银行您可不能跟他们说我是警察，听见没有？你不是警察吗？对对对，我对您来说是警察啊，对别人就不是了。嗯啊，不是，就说呀，我说了他就麻烦了，您就说我是您的孙女儿，好吧，我帮您把这款汇过去。嘿，就在这帮犯罪嫌疑人整个操控之下，老太太哎呀呀是 上当受骗。当然后来警方将此案侦破，将犯罪嫌疑人是一网打尽，这是后话，不谈不多聊了。感谢各位收听，接着来关注接下来北京新闻广播其他的精彩节目吧，各位。 大家好，我是孙楠，请和我一起关注新闻广播，请关注北京榜样，让我们汇聚爱心，传递正能量。千万人中你很平常，你我常走在同一条街上，这生活因你淡妆清香，这孤独因你浓墨飞扬。千万人中你很平常，你是我的淋漓解放，你的智慧闪耀着幸福之光，你的爱心传递着每个希望。北京榜样，平凡中的力量，北京榜样。也温暖四方。千万人中你幸福之光，你的爱心传递着每个希望。北京榜样，平凡中的力量，北京榜样就在我们身旁，北京榜样，平凡中的力量，北京榜样。 文明，让我们一起来做公益行动派。北京新闻广播公益时间。平安北京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的重大举措。 我是西城区意大利社区民警李国平，平安北京就是要当好社区守护人，